好啦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，头先系讲国泰咧，其实都差唔多啦，冇乜特别啦。咁我要讲翻咧香港嗰啲时事咧，其实我哋即系点讲啊？自从选完特首之后咧，都冇咩时事，即系特别大嘅时事咧吓。咁、我哋最近咧就又去翻梁振英 UGL 啦。老实讲啊，即系死唔断气，一路死唔断气系嘛。 但系呢件似啲时事测试喎， 一路都系，一路都系测试。其实嗰个叫做咧，即系梁振英呢单嘢咧，阿大匪之前嗰个大匪，即系你个特辑讲，我觉得系百分之百中嘅。即系咧，而家咧你任内就唔搞得你，唔可以哇一个现任特首被人拘捕啊、逮捕好肉酸噶嘛，系嘛？即系你点就等佢下咗台先至去拉佢啊，事后拘捕啊。你而家在位嚟讲，即系唔一定唔会搞佢。所以佢一定會繼續做落去，而梁振英嘅舉動好明顯係真係令我哋覺得咧，大匪估係百分之一百中，佢一落台就落鑊噶啦，嚇佢分分鐘咧，我哋當時估馬英九會唔會搭飛機翻大陸做國家副主席，唔會嘅，調翻轉頭梁振英就搭飛機翻大陸做政協副主席啦，唔會留喺香港，因為香港一句拉鳩佢嘛。系、嘛？或者廉洁的佢翻去饮咖啡，饮翻三五七日咖啡，系嘛？跟住唔捻俾佢瞓，开啲冷气啊，零下四十度，冻捻死佢为止吓。 之前689咪翻大陆嘅时候咧，唔知嗰、那个都人就诶又喺度传佢会唔会俾人捉咗去双规 啊？啲 咁嘅话几好笑啊！就喺度猛咁等啲消息啊，系开心啦。 系啊，咁啊，其实咧。双规咧就难啲啊！佢咧唔系地上，唔系地上党， 系啊， 佢系地下党啫。咁好难话双规嘅地下党员噶嘛。你除非系地上党啫，吓。 系咯。 咁所以咧，双规佢就唔系好合情理嘅， 冇错。 吓，所以咧要搞鸠佢咧都系谂 香港， 香港 ICAC 去搞鸠。 系啦，冇错， 系嘛。咁除非咁啦，佢上面咧咪俾个洗头艇翻洗翻转头。吓、你就拎咗去上面系嘛？啊，大湾区嘛，咪手头艇捉翻落嚟啦。 不过唔会嘅，因为主要佢犯嘅事都系关香牵涉香港， 系啊， 同埋香港啲单嘢煲咗佢咁耐啊嘛，你喂咁啊喺香港解决翻佢仲更加好啦。 唔系因为咧，习近平呢个人咧，我觉得佢如果系要我嚟做政治筹码咧，梁振英绝对系呢个人头绝对攞得过， 系， 系嘛？你要反贪啊嘛。咁呢啲老虎大老虎你唔打你捉个曾荫权嗰啲鼠窃狗偷嘅？ 系啦， 系嘛，冇可能噶嘛，唔合理啊嘛，系嘛，咁、所以咧，我哋都估佢系会出事。不过呢单 UGL 咧，牵涉到另外一个人好重要，又系梁振英嘅发晒癫，即系系咁捉住呢个叫做梁继昌嚟咬，又漏夜睇晒佢几年来嘅 Facebook， 系啦， 哇，好捻勤力个仲勤力个陈云嗰啲支持者，吓、逐个逐个 post 睇睇佢点样，有啲乜嘢啊，可能有利益冲突啊，点点样睇晒，攞翻几年前。嘅嘢出嚟讲喎， 开 O T 嗰只王健， 开 O T 嘅夜晚，系咯夜晚。 喂，佢相对起唔黑剑咧，喂呢条友真系好觉得佢好搏命，即系就嚟唔做噶啦， 系啊， 啲即系 其实唔系，唔黑剑都好搏命嘅，搏命佢咯， 真系顶佢个肺。 佢其实应该做旅游发展局啊，嘥捻咗啊。喂，佢咁热衷去旅行嘅人咧，其实佢系明珠暗头。如果做旅遊發展局，可能嗰個名聲好多啊，起碼唔會我哋詛咒佢冚家產啦、 啊。因為你去到時去外遊，佢合情合理噶嘛。 係啊，你話你咁撚中意旅遊係嘛？咁啊，到時可能退咗休，又可以幫嗰啲旅遊旅行社賣下廣告啊，做下代言人。喂，你實合格噶、啊？ 以聰你開股未啊？呢、這個咁勤力嘅政府官員， 邊個啊？ 你啱啱講緊呢個漏嘢睇曬 Facebook 嗰、那個？ 689嘛。系佢，系佢啦，冇第二个啦，系嘛？ 仲有佢个帮拖嘛，依家 嗰个帮眼嗰个就 冯伟光喎、 啊。嗰条友咧，阿刁咪讲得啱嘅，佢咧系无时无刻都将梁振英啲衰嘢系 remind 你嘅啲嘢。 系啦系啦， 喂，本来人哋唔记得咗噶啦，佢就话梁振英系唔使报税，亦都唔使交税嘅，所以咧呢单嘢咧系唔关佢事嘅。点点点，哇！佢越讲越衰，真系唔使报税嘅咩？吓、啊，特首唔使交税嘅咩？ 佢出咗多个 question 俾大家， 好似唔系喎。香港所有問責官員同埋公務員都要交税， 冇錯， 係咪啊？喂，你講嘅嘢好似喂，擺明係身有屎喎。喂，呢個老實講啊，心慶得人，梁振英揾只佢冇揾錯嘅，即係民主黨出咗佢咧。老實講， 精英嚟 嘅 啫， 白鴿之光，佢真係白鴿，白鴿 小飛又嚟 光，好嘢好嘢。 我都見佢好落力喎，佢仲要係咁喺自己 Facebook 度咧，即係用翻佢馮偉光嗰個 Facebook 係咁喺梁繼昌度係咁做 post 啊、share 啊啲 細版，睇得出， 做翻埋五毛嗰啲嘢係咯， 拍得住陳文啲 fans 喎又。 好嘢喎、啊，其實馮偉光咧、我諗佢如果唔做政府官咧，佢可以同陳文嗰邊結合啦。 冇錯， 係嘛？嗱，鬱敏嗰邊唔得啦，佢同嗱芒果佬有牙齒印，咪、佢加入陳文嗰邊咧，係咪先？咁我覺得，佢反而係會創出另一條血路喎，好似周融咁樣喎。 同埋咧，阿六八九佢呢排咧，佢都就 U E 嚟嗰單嘢咧，佢都出咗好多篇啲網址嘛，大家有冇睇啊？ 我冇睇， 係嘛？好密喎出得，跟住咧佢又會覺得即係咁提出啲質疑啊，話咁講我啱咩？點點點啊？你梁繼昌唔夠膽回應啊？點啊？啲咁樣 兩日內你都唔回應我， 係啊， 嚇要刑事檢控佢， 係 要講到咁。 公平咩嗰啲咁樣，跟住我心啊，點解咁熟嘅呢啲嘢啊？跟住我諗起點解點鬧嘅，似芒果佬啲喎。喂，咁你六八九同網上打飛機有咩分別啊？打到咁 high 係咪？等你個個都讚你啊嗱，咁得嘅，得黃偉光讚你， 佢呃 like 咋係嘛？ 應該呃唔到 like 喎呢個， 呃嬲啊，呃啲嬲都好啊，係嘛？即係以前啲人話，喂唔睬都鬧下係嘛？咁正式咁好啦，咪鬧你咯。喂個個，喂而家出邊啲人咧，其實好啲人已經唔想講咁多粗口，對住梁。正英除了讲粗口有咩好讲呢、是吧，即是大家已经习惯了，即是麻木。 不过曾经支持他人陈婉雅出来拮啊周浩鼎。咁啊，周梁淑怡直头话佢两个咧吓，三样嘢做唔啱，话直头爆先闹， 系 咁即系话 爆咗几日喎，要 系啊，周梁都好都好搏命下喎， 系咯。 即係咪向林鄭月娥表忠咧？嗱，我屌柒佢噶，我唔係佢自己友嚟噶。你射住下第日 有冇啲咩撈下委員會都殺噶嗰啲？ 最緊要佢都係靠撈啲委員會去起家嘅啫。 係啊，冇錯 先。喂，到時仲有啲咩委員會？喂， 係咯， 消委會都好啊。 都唔錯㗎啲人工， 喂好好人工㗎，係 啊好。 你睇下，喂你睇下世衞呢個神縫虎針雞針絲衞數親十鳩幾年， 係 咪香港 東到訪？ 係啦，香港搞死香港死咗成市200多-300人，跟住世衞嗰度試藥係咪？ 跟住再過瑞士日日再食雞， 係啦。 哇，佢真係風流快活喎。 所以咧，嗰啲委員會咧就真係專養啲庸官嘅。有一個人咧，我今日睇。Facebook 見到有個咧講法，其實都可能有啲合理嘅，就係話咧，因為九七問題咧，好多嗰啲精英咧就喺90年代初始 呢個一定 嗱走咗好多嗰啲精英，包括公務員 真正嘅精英， 所以咧嗰啲精英走曬之後咧，就有一班二大陸上咗嚟，包括曾蔭權啦，包括呢個叫做掃把頭啦，係嘛？咁啊包括嗰啲叫做呢個林鄭月娥啦，呢個係嘛？呢個。咁呢班咁嘅二打碌上咗嚟之后呢，佢哋咪霸住个位囉，到而家都系受益者嚟㗎嘛。 係呀、 啊。係咪、所以而家啲官场其实真系充斥住呢班咁二打碌，冇一个水平十分之好嘅，全部都系烂即系烂茶渣嚟嘅。因为好嘅呢当时全部走晒外国。係嘛？你話以前嘅鄧連儒啊，咁啲係嘛？ 所以嗰時陳方安生都算捱得㗎啦，捱到老董頂咗一段時間先走。 佢都係相對咧，都係因為啲再精英啲嘅走咗。不過佢咧算係冇咁垃圾之中，即係算係似翻少少樣嗰啲啦。即係你好多層㗎嘛，你公務員亦都唔會話哦，一個係精英，一個係垃圾，亦都唔會嘅。好多好多層，最頂級嘅走曬，留翻啲似啲嘅。渣啲嘅，一路一路，而家你睇下嗰啲官咧，越升越渣嘅，越垃圾嘅， 系嘛？一蟹不如一蟹喎，即系到吳克儉呢啲，簡直真係 唔係吳克儉喺出面請翻嚟嘅， 或者係啊，即係仲更加廢咧，即係啲高級啲嘅官員嚟講， 係。即係你見而家呢一代嘅公務員都係一路都係越嚟越咩啦？即係你講啦，一蟹不如一蟹啦。咁呢個情況其實大陸都會發生嘅，因為大陸咧更加嚴重。即係尤其是你習近平上咗台之後咧，佢下低起用嘅人咧，仲更加渣。仲更加渣，點解咧？ 以前識做嘢就識貪污， 係。 而家呢啲人咧唔貪污，但係咧 都唔識做嘢， 就唔識嘢，冇錯。 同埋佢哋嗰個級數本身好低嘅，好似啱啱話佢有個阿姓黃嘅做公安部長，啲人唔服，因為咧佢哋本身佢跟佢喺福建省嗰啲真係二打六嚟嘅啫，係好彩跟到個習近平。哦，而家你唔記俾佢做公安部長啊？公安全國喎，公安部部長喎，即係啲人係唔服嘅，因為咧你根本就係唔夠班。坦白讲，习近平本身好多嗰啲官咧，就是、以前围威卫跟佢嗰啲咁解嘅啫嘛。咁全部升晒做去到 佢本身冇人啊嘛。 系啊，佢本身冇人又唔敢用其他啲人， 因为嗱，以前胡锦涛都好咧，佢起码党校里面提拔啲人出嚟， 佢有共青 共青团，系喺共青团提拔出嚟，喺党校即系等于党校啦，党校亦都培训咗一批人出嚟， 一个体制啊嘛。 咁嗰班人咧，唔多唔少都会熟书啲，都会识，都起码识做啲嘢嘅。 系， 但系咧，经过习近平呢几年咧，系真系上面嗰班咧，一系就拉晒，一系就走晒，系嘛？咁佢提拔。那班官咧，坦白講，同香港的情況可能仲差啲啫。即係一個其實有一個現象，有個網友都話，近依十年拍嚟拍去嘅戲，劉青雲、古天樂、吳家棟、 張家輝， 啊話林家棟、啊、張家輝，係依幾個啦，冇啦，加埋個黑仔嗰、那個豪文，所以兩年可以拍廿幾套戲。 係啊， 冇人啊，香港啲男明星，你有邊個可以上到嚟啊？老实讲，后生嘅系好多嘅，但系完全接唔到，佢哋完全唔够班， 唔系唔够班，系冇机会， 亦都系冇机会啦。香港你本身开戏嘅机会都少啦，你本身冇机会去磨练，冇 因为佢合拍片系咁样噶嘛，合拍片系以前咧就 你一定要啲大陆嗰啲渗埋落嚟先， 系啦，咁 quota 嘅，你香港演员有 quota 嘅， 系啦，咁咧你男明星有号召，咁咪用晒男明星咯，咁咪变咗女明星咪渗落嚟咯，志明与春娇。定春嬌與志明嗰時，楊冪起頭。 哦，楊冪做二打六， 做二打六，做 啊，做啲姊妹朋友， 係做餘誒餘文樂嘅女朋友。 嗯， 咁你就知道啦，香港嘅男演員紅嘅，就配一個準備上位嘅，即係當年係準備上位嘅啫，永遠都係。包括范冰冰啊、李冰冰之类，甚至高圆圆啊，呢啲都系咁样嘅形式。但系到佢成个嗰个体制同埋佢哋嗰个电影啊、电视啊嗰个大环境已经上咗嚟之后咧，就唔需要你了。所以香港女明星一早断咗层啦， 系断咗层啦， 直头系连年纪大嗰班都冇得捞。至于年纪大嘅男演员，而家都开始冇得捞。 系。可以咁講， 所以你見到激戰張家輝，睇成四十幾歲人都要搞到咁大隻再去拍戲， 連劉德華都冇得撈啊！ 係 劉德華早輪拍嗰度長城，佢呢度做配角啊，長城做配角，而家嗰個大陸嗰個女明星景甜啊，先至做第一女主角，劉德華仲要拍喺後邊啊！即係已經去到呢個位啦，連劉德華喺大陸都已經開始唔需要你 了，係勾啦，佢哋覺得你勾咗啦。 是啊，所以冇办法，你唔好即係唔需要你嗰个过渡期咗。 咁啊，呢个情况都好难避免㗎啦，亦都冇办法去扭转佢。因为有机会喺人哋度，唔喺我哋度嘛。 我哋使唔使又返返嚟嗰个 UGL 事件 要啊， 我 哋 要撑到去刘德华，撑到去长城啊。 唔系，因为呢 UGL 呢讲咗咁多年呢，咁你即係 两年几啦， 你做咗特首。就收撚咗人哋錢，澳洲公司係嘛？ 嗯， 咁啊唔係啊，三年幾啦，之後2014年爆出嚟嗰單嘢， 佢唯一逃避咗一個問題，你點樣問佢都好，佢都冇講我喺邊度報咗税， 係， 因為其實就係稅務問題，唔係貪，未必係貪污問題，係逃税啫， 係， 你逃税，所有國家。包括香港在內，冇一笪地方咧，你講到俾人聽，你係交咗税或者報咗税，咁你又報税單噶，唔係你話你唔使交，你都要報税，報税人哋話你唔使交，咪唔使。 係啦， 點解咬住梁繼昌唔放？ 因為梁繼昌係稅務專家， 佢就知道你一滴任何環境你都要報，而成個 UGL 調查委員會得一個係會計同埋報税專家，嗰就梁繼昌。 梁繼昌本身係會計界噶嘛，佢都係稅務專家嚟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佢梗係捉住依個主税嚟啊嘛，主重佢嗰個主税啊嘛。 同埋啲依家啲人就講嘅就係話，佢依家咁樣追咗落梁繼昌度咧，係想轉移咗佢同周浩鼎嗰單嘢嘅視線啊嘛。 其實 一方面。一方面可能是啦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佢因为佢一定要即係梁繼昌呢係眼中钉嚟嘅，係一隨之而后快，因为呢佢係对佢威胁最大嘛，呢个人。老实讲，你睇表现啊，睇689嗰种表现嗰种反应咧，都知佢系好捻罩忌，好捻大镬。呢个系佢嘅罩门嚟嘅， 因为佢倒数紧啊嘛。其实你距离佢落入 六个礼拜啫嘛， 得翻好少时间。 喂，六个礼拜要做鸠你就做鸠你啊！俾人拖多六个礼拜就可以做死佢噶啦。 仲有借呢件事，王国健就提出解散呢个 UGL 调查委员会，一解散。再重組嘅時候，都已經成班人唔同曬，或者佢哋再多兩個人落去嘅時候，就事過境遷。 借艇割禾完咗噶啦，所以佢一定要逼到你退出，或者要将佢呢个 UGL 调查委员会要解散。 但系调翻转嚟一样就系、是，喂，其实佢指民望咁低，大家都咁憎佢咧，但系其实好多市民咧，佢唔会消化咁多，究竟佢同 佢根本又唔知咩事。 系啦，但系啲人就见到佢追住梁继昌，就会觉得梁继昌就系一个英雄啦。同埋覺得仲更加憎呢個689，咁其實大家咁到時林鄭月娥要啄你去嘅理由咧，即係要做啊689嘅理由咧，就更加大啦。 嗱，其實我覺得咧，佢係咪都要落緊鑊㗎？係 啦， 不過咧係落鑊嘅時間， 嗯， 佢而家唔想喺依六個禮拜衰收尾，因為咧係好肉酸嘅，即係你依個係面，依個係中共嘅面子，甚至乎 我唔係咁睇。 呢六個禮拜應該未必會咁短 暫做。呢六個禮拜改唔到，但係你。一路发酵落去咧，你始终而家佢逼到你打散咗你之后咧，你一解散咗就未必， 即系未必重组翻嗰个声势或者力量。 因为人转咗嘛，而家系六对四啊嘛，吓、好似系六对四。 系啊，老实讲啊，你如果要投票，佢哋都系好无耻，都系赢你噶。但系就系一个佢喺落台之前咧，唔想搞到嗰单嘢，哇！你真系烧着身，而家尽量咧想扑熄啲火，到你落咗台之后咧，再烧翻咧，上面就起码唔理啦嘛。就算中联办都唔会帮你箍噶啦嘛，系咪先？喂，佢都落捻咗台啦，你咪告鸠佢咯，拉鸠佢咯。我觉得绝对系因为佢系在任同埋唔在任，佢落咗之后咧，我觉得就一定拉鸠佢嘅。不过而家唔想话咧，喂，你习近平又话要嚟，哇，好捻肉酸嗰日，系嘛？喂，你嘅特首就嚟要坐监噶咯，系嘛？即系嗰个 冇得拉手啊！嗰个时间冇可能做得到嘅呢六个礼拜，但系咧，梁振英唔系因为几时落镬，系佢想办法唔好俾你。拉到我系唔落我， 唔系啊！呢单嘢咧，就算你嗰个委员会，你到落咗台之后，咪真系查你税务咯？佢咪根据梁继昌嘅资料重新查过咯？ 唉，到时唔使呢啲委员会啦， 唔使委员会噶啦，到时 ICAC 得噶啦， 系啊， 税务局同 ICAC 查你。 系啦， 喂，你税务局唔敢再包俾佢啦。如果林郑月娥话，诶、哎，你开放胆去做咯， 系啦， 同埋 就搞掂噶啦，唔使梁继昌噶啦。 同埋你一煲到件事咁样咧，你要 keep 住呢个势落多六个礼拜，到林郑月娥上任咧，其实唔难嘅。到时记者一个问题问佢，喂，林郑月娥 U G 嚟单嘢，你会点样处理啊？咁 其实唔使问啦， 唔使问都知噶啦。 唔使问林郑月娥点处理，林郑月娥你使唔使交税噶？如果你要交税，冇理由你嘅上司唔使交税。咁第一，冯伟光嗰番说话系其实系 remind 紧啊，其实提醒紧我哋个方向啊， 系 嘛？其实我觉得冯伟光系喺度指点紧出边嗰啲人，喂，你哋唔系捻嗰啲模糊焦点，根本佢就因为系冇交税。其实那个焦点咧，佢反而帮我哋吞翻正， 系啦， 佢头衰， 导正咗大家嘅思维， 冇错啦。你往错嘅方向去谂啊，呢条捻样嘅原因系冇交税啊嘛，佢根本佢提出咗个重点出嚟。我觉得咧，老实讲啊，林郑月娥应该用翻佢， 佢应该叫做政府新闻道政专员，系啦，道政你班友， 系啊，不停提 翻你班记者问嚟问去， 唔系啦，都冇问到重点，有冇搞捻错啊？最重点啊，就系林郑长官使唔使交税？如果交税，有冇交税记录？你讲得啱啦。而家问题就喺度啊嘛，你问埋其他嘢又交税， 冇，其实问题多余噶，净系问你。唔好话交税，你有冇报税啫？ 系啦，冇。 你交唔交税系对当地政府话俾你，你所全世界你都冇报税。 系啊， 咁何来交税啫？你都冇报嘛。 所以大家想睇翻呢方面嘅， 我谂大镬。 大家想睇翻呢方面嘅资料咧，你去冯伟光嘅 Facebook 咧摆翻出嚟。佢 AM 佢喺头条日报嘅专栏咧，佢系有写过噶。佢用 call 翻，我系政府乜乜嗰个 title 系写呢篇嘢出嚟嘅，系啦。 我觉得冯伟光今次咧系立下大功 啊，真系系咯， 从来都系 系啦。 喂，咁大家将个焦点模糊晒，系佢聚焦翻嗰件事。 系啦，所以大家去到冯伟光嘅 Facebook 咧，再抄翻个篇嘢出嚟就。大力 share 翻，等大家知道翻个重点喺边度，系啦， 所以佢冇得留任，因为林郑睇到呢点， 系啊，我呢啲人唔捻留得低，屌，镬捻镬，你都真系，咪踢鸠嗰啲主人嘅春袋系嘛？你唔系咬春袋，你系踢春袋。 你有心定无意啊，大佬？ 镬镬，你话帮我出征，点知倒头来翻转头踢春袋系嘛？所以咧，心性得人。即系呢个其实真系难得嘅人才。 佢似嗰啲咧踢波啲咧，帮人谂住嗰啲后卫咧谂住帮人顶出界，点样顶入咗自己龙门嗰啲咁样咧？顶几嘢嗰阵嘢咧？ 系一场入三个波，都系自己龙门。 仲要系冯伟光， 系啊，咪就系佢咯。 咁啊，讲翻牵涉呢件事嘅，寻日有个好大嘅笑话城市论坛， 系 咁啊， 笑话论坛嗰啲， 真系，寻日我阿妈笑到好开心，我好少见到佢指个电视机咁开心， 你有冇陪姐一齐睇啊？吓，你陪姐一齐睇， 陪住佢一齐睇，因为未见咁白痴嘅，啊，因为事源咧就 系 广州豪庭，咁咧就党友民建联。咁啊，派出咗佢哋嘅精英之中嘅精英，谭耀宗、 老油条， 系啦，跟住咧又新民党， 嗱，谭耀宗、钟海欣、谭耀宗咧，以前咧嗰个叫做《苹果日报》咧，就会用一个用四个字咧形容佢， 系 貌似忠良， 貌似忠良，记住重点系啊，貌似啊， 貌似忠良，佢样咧。真系貌似中啦，喂，一睇唔系蔡京就系高球嚟啦，系咪？ 不过真嘅，即系够无耻，即系面不红气不喘， 系 唔使理啲人，即系咧已经无耻到咧，你讲乜嘢我唔理你。 嗰块面皮咧，你基本上咧攞你攞转，你都电转转唔穿佢块面皮。 我谂厚过呢块隔音棉啊，真系。 我哋块隔音棉好薄嘅，所以一冧咗落嚟啊。 哦，咁啊，你寻日完全睇到，连呢个容海恩都惊，辣到佢，因为有啲人话，哎呀，容海恩提出嘅观点同立法九似，佢又冇，啊，跟住话周浩鼎咧，啊，咁样做系唔啱，佢系有隐瞒嘅，即系要逼到容海恩都讲一啲正常人嘅说话， 哦，都讲人话， 只有呢个谭耀宗真系，啊，冇隐瞒，乜都系三不，啊，冇隐瞒。无心之，唉，唔知点讲，总之就三毛，即系讲到咧，我妈都顶唔顺，跟住有个学生妹最好啦，就问佢，你觉得周浩鼎呢件事啊，唔牵涉隐瞒，点样点样，咁问一轮啦，咁佢就净系讲咗，做人咧最紧要就系小心啲，系唔小心，跟住个女学生最好笑。咁系咪即系话出猫啊？如果小心啲，唔俾人发现就冇问题。而家咧，俾人出猫，俾人捉到，系因为唔小心。 哦，系啊。 咁啊，谭耀宗答咗嗰句说话，梗系啦，做嘢唔小心啊！你呢啲小事就好啫。如果立法局啊，俾人哋穷追猛打，就大件事。即系意思系咁样。 佢仲话民主派上纲上线，真系。 唔系，即系林郑月娥都系噶嘛。嗱，其实我觉得呢方面林郑月娥同佢非常之似。点讲咧？林郑就话咧，唉，而家咧啲官咧好多人都唔肯入呢个业厨房噶，因为咧，唉，你少少事，啲泛民就将佢上纲上线。喂，你睇胡淑珍会唔会咁样啊？佢咪又够你追咯，又够你问咯，系嘛？喂。行得正企得正，怕咩俾人偷影啊？怕咩俾人录音啊？系嘛？你哋就系唔同嘛，因为你哋身有屎嘛，我捻个系嘛？你要少少事，你都惊俾人查啊嘛？就系咁讲，系嘛？成个官员而家嗰啲人全部都系咁样，你哋唔喺阳光底下啊嘛？你哋全部都阴暗角落嘅老鼠，系咪？ 同埋而家根本上成个建制派咧系极无耻，好似咧有阵时睇个评论咧，我唉觉得佢哋究竟喺度讲乜嘢咧？佢话而家周浩鼎呢件事啊发酵啊，好多咧同佢切割啊，惊火烧身啊，好似呢个游清源之呢位啲咁嘅大师兄啊，边个边个喺度讲啊 ？D 一百嗰啲又讲啊，啊话而家建制派啊惊呢件事系牵连埋佢哋啊，所以佢哋要切割啊乜乜，从来都唔使理你噶啦。 佢都系为利益而结合噶啦，呢 啲 系咪先？ 唔系啊，你见叶柳佢话咧，又话要，又话要，又话佢唔啱，三个钟头之后即刻转口。 系啦，根本上就系、是、喂。上高话喂唔好再讲咯，咪唔再讲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佢几时惊火烧身？ 佢哋 因为又唔使你选，又唔使你哋影响唔到佢哋嘅官位，系咪啊？佢又唔使你出粮，啊分分钟佢咁样讲，仲份量大份啲添。咁点解佢哋要惊牵连佢，同埋要切割，同埋点解惊火烧身咧？呢啲咁嘅即系时事评论员，我真系唔明佢个脑谂乜嘢。只不过话。费事俾你问多问，解话到咪解话到咯，解话唔到六八九都仲有六个礼拜，咪有叫你咯，咪咁啫嘛。如果六八九啱啱当选，你睇佢哋嗰人系咪咁样？ 肯定系，佢而家置身事外啫嘛。 咪睇下你几时死咯？我同你又唔系真系党友，又唔系真系好老友。 唔系，但系咧，我知道点解呢个周浩鼎咁维护佢，咁维护梁振英。 男男之外， 梗系唔系啦？你呢个太单纯，因为咧。好明显，周浩鼎个律师牌 是梁振英介绍他东莞五嚿水买回来的。 大家都是英国读毕业啊。 是不是啊，好明显的，所以呢他觉得这些叫知遇之恩啊，你点条路给我行，是吧，买个这么便宜东莞五嚿水。 即是同阿近一样。 是吧，冇错啦。 我嗰时问梁振英，咦，点解你嗰、那个你嗰个测量师牌喺边度买噶？喂，我介绍你买埋律师乜嘢？ 系啊，佢话哎呀，顶仔啊，我介绍你去买埋律师牌啦。你到时咧，你只要唔出嚟执业就冇咁易穿煲噶啦。 系啦， 新世界翻工咪得咯，自己有系嘛、嗯？大家咪求捻期咯，唔识法律都得噶，搬罗卜调转嚟睇都得噶，冇问题噶。 还能都有粮出嘅， 还能出粮啫嘛，系嘛？喂，啲水鱼嗰啲钱。唔要白唔要啦，我执咗你落去新世界度做，喂佢咪系咯，只要你唔出嚟执业就冇事噶啦，啲人就唔会发过你个律师牌买翻嚟噶啦。 佢要借个名目出粮俾你啫嘛， 所以佢哋咧喺呢方面咧系行家嚟。 跟住可能仲话，喂，我喺新世界都好似唔系好够使，唔紧要，我介绍你去民建联，再捞翻个立法局议员。 唔系民建联，喺民建联做咗先噶啦，应该喺民建联嘅时候识到佢，而佢介绍佢去买个律师牌嘅，我觉得。 咁再搭多个立法局议员俾佢做捞多份咯。 系啦，所以咧嗱，而家益你啦，人不立法会有92,000，新世界又捞翻100,000，哇，一个20-30萬，咪同局长一捻人工，系、咪？咁咪啱晒咯，系咪？所以咧，佢哋大家咧都系东莞500蚊之友， 哇，正喎、 啊！所以我觉得咧，佢哋系特别好感情，绝对唔系你讲嘅南蛮之外，即系呢个我嘅分析啊。我从呢、這个客观嘅事实作出 主观嘅判断， 跟住打俾我，喂，顶仔嗰阵时，我咪介绍咗你买个牌先，哎呀，跟住喂，我过嚟你个房度改个多条文得唔得？得，过嚟喺度改咯。 系啊，改捻完之后咧，佢就缘分攞成份攞去立法会。系嘛？唔改改去，喂，做下啲劳作啊，系嘛 ？delete 咁少少嘢啊，咪捻成份就咁寄出去啊！啊，呢条捻样真系，老实讲啊，咁样做法唔啱啊！你有乜理由人哋寄俾你嘅？转头成份寄俾人啦、啊，有埋个名，系嘛？差唔多，即系个转寄啊，将个邮件转寄出去。 人哋谂住借份嘢你抄，顶你个肺，你就改捻咗人名，成份交上去，呢啲捻样冇道德。 唔系，佢唔系写捻咗人名，冇改到啊！佢系将自己嘅名写喺上面，但下边就我人哋嘅名喺度噶嘛。佢而家直情系咁样嘛？喂，呢度先好笑啊！冇办法，东莞500蚊之友系咁上下水平。系嘛？所以咧，佢哋系好有亲切感嘅。你见佢咧咁维护梁振英，原因就系咁样嘛。 不过你见到咧，即使话经过胡须争一役咧，浅蓝嗰啲即系比较即系投靠建制嘅咧，喺呢件事里面咧，冇人帮阿梁振英讲说话。佢哋觉得佢哋即系舆论上高，你点样闹嗰个梁继昌都，佢哋都好似冇反应咁。以前佢穷追猛打就齐齐即系照。 唔系一嚟咧，梁继昌其实佢哋咧人走茶凉，佢都知道梁振英就嚟冇得捞咧，其实都唔会帮梁振英兜嘅，系周浩鼎咁戇鸠嘅啫嘛。原因就系咧，因为梁振英介绍咗佢好多笋嘢嘛，系咪？咁因为。又慳水慳力啊嘛，五嚿水買個牌翻嚟有律師做，所以咧佢覺得梁振英係有知遇之恩對佢啊。咁啊呢單嘢咧之後會點樣發展落去咧？即係我覺得肯定係6個禮拜內完成唔到啦。不過咧佢就想斷尾，就唔想俾你發酵6個禮拜咁解嘅啫。 不過大陸唔係建制派咧，佢哋嘅邏輯真係如出一轍嘅。个西九嗰个站啊，一地两检，你哋唔满意啊，炸叫咗佢啦吓，两个阿师姑讲啦，跟住到而家哦出咗事啊，嗰、那个 UGL 调查委员会就即刻解散佢，做乜嘢都好，哦一唔啱啊，炸咗佢重嚟，跟住再重新我话事。 喂，调翻转头啦，唔啱唔系应该炸咗你上面嗰个咩？你应该梁振英炸捻咗佢啊嘛， 系啊， 或者佢出嚟切腹。咁咪冇事啦！喂，好似嗰个叫做咩秀茂坪差馆嗰个咁样，喂，你嗰条 lens 自杀，我哋咪唔追究咯。 不过已经明日黄花真系惨， 系啊， 十大无畏之首都冇咗。 唔系啊，即系我话嗱，你老实讲，你梁振英你唔想人继续穷追猛打，你自杀咪得咯。 系咯，我哋寄啲 lens 去礼宾府，不如 唔使寄 lens 啦，你有好多个方法自杀噶嘛。嗱，教你一个舒服啲嘅死法咧，就跳楼，因为咧一定舒服过你吊颈，一定舒服过你烧炭。 因為那個過程咧係絕對係冇咁痛苦嘅，一跳落嚟，你 feel 唔到死，你就咁死咗噶啦嘛，係嘛？ 因為你嘅痛嘅神經未到，第二就分分鐘咧，你跳落嚟就膽小啲，啲嚇鳩死咗未落地。 係啊，因為咧嗰個叫做吊頸又或者燒炭嗰個過程咧就好痛苦。 係啊，因為要慢啊， 跳海都唔得喎，浸死嗰下又好辛苦噶。 燒炭最好啦，慢慢瞓著，塊面變咗藍色，好靚。 係啊，驚咁。都幾啱梁振英喎、啊，你咁講，禮賓府太大，你咧 要好多題， 你累咗下家，知唔知啊？你應該咧翻上背路度燒，係嘛？ 我等佢翻咗去先， 係啦，翻咗去先。咁到時咧，嗰層變咗空宅咧，賣平啲應下下家嘛， 係啱， 係咪啊？啲鬼都唔介意嘛，會執筍嘢嘛，你中國人就介意啫。 但係僭建喎嗰間嘢係咪啊？ 哎，依、這個小事咧，哎，你喺僭建個地下室。燒炭咪得咯， 到時再拆咗佢。 嗰度得兩百幾尺啫嘛，係嘛？有夠喂，有夠鐘啦，咪鳩噏完一節啦又。 係啦， 咁啊，下一節翻嚟再傾啦。